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戏言啊，我系大家主持人啊 ，Larry 啊， 系我系 Alex 啊。 好，咁我哋咧又翻嚟同大家讲翻呢个一周最新嘅热话啦，军事。咁咧就 Alex 话呢个礼拜都好唔得闲喎，呢个礼拜咧我哋讲下全球咧都有啲唔系几开心嘅消息噶，其实即系可能今日咧就冇详细讲啦。咁啊，首先先讲咗就台湾，我哋上个礼拜或者再上个礼拜有讲过我哋有个 ID 嗰个幻象啦，系嘛，即系幻影二千啦，个机师啦，咁啊应该搵唔翻噶啦。 应该直插落水喎， 系啦，应该直插落水搵唔翻噶啦，咁啊搵翻黑盒嘅啫。咁咧就有人话咧，会唔会共产党咧，即系解放军都搵人去闹佢咧？就唔知啦。 搵二千闹嚟做乜咧？其实 我谂唔会嘅，应该即系依家都签二零都做咗出嚟系嘛，咁啊未必会闹。 千卅一都有原型机啦，系咪？ 即系如果有 F-35最海就会抢啦，应该 应该系。 咁咧，另外咧一个消息咧都唔系几开心嘅，就系、是、阿根廷嗰边咧，其实咧有个潜艇啊，咁咧佢哋咧就已经潜咗超过一个礼拜噶啦。 系啊，即系深潜啊。 系啊，深潜好似搵唔翻啦，应该。咁咧，依家呢单消息咧就。相信佢哋会罹难噶啦，因为其实无论系食物同氧气，我谂最主要系氧气啦。 而家怀疑佢系有爆炸入边， 有火烛， 系啊， 又有爆炸， 系啊， 唔知嘅，因为其实你搵唔翻都唔知嘅。 佢嘅核动力就系常规嘅， 佢常规嘅定系 ？OK， 系啊。咁但系阿根廷咧有个比较惨嘅嘢咧，就系咧佢嗰个经费唔够啊，即系个军费咧连佢哋嘅 GDP 1% 都去唔到嘅。 哇！ 其实好多国家咧，你军费都讲紧系 GDP 起码都一啦，有时有啲咪去到二啊、三啊、四咁样咯。即系美国啲劲啲啦，去到三四起码都，咁就大陆可能都起码有二三啊，咁但系你讲紧阿根廷知唔知几多咧？系零点唔知几多啊？ 哇， 好低好低，零点六几冇记错好似，好低嘅。咁所以咧，同埋咧，佢哋嗰啲民人政府咧，即系对军人嗰啲嗰个嘅待遇都唔好啊。 哦， 系啊，即系佢哋唔重视国防嘅，成个国家好奇怪嘅。 系以前太独裁啊嘛， 可能佢以前输过俾英国啊。 唔系以前，因为佢成个南美之前都独裁者政府嚟噶嘛。咁而家民人上台之后就唔俾呢班军佬话事啊， 揿住佢， 揿住， 揿佢哋。所以咧，变咗呢单嘢咧，就其实美国已经好出力搜救噶啦。咁咧就睇下咯，因为美国咁出力搜救都揾唔到咧，就真系揾唔到噶啦。咁所以咧就呢啲都系一啲国际之间唔开心嘅消息啦。咁我哋都希望即系 好多意外啊，近排啊， 系嘛，即系叫生见人，死都见尸啦，尽量都想睇。同埋咧都俾个政府研究翻，其实发生咩事咯，真系咁啊，好保障翻嚟紧嗰啲，无论系飞行员啦，或者系嗰啲潜水艇入面嗰啲人，其实呢都系高危工作啦。 啲海军啊， 系啊，我哋真系要向佢哋致敬嘅。其实呢啲吓，你保卫国家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又翻翻嚟啦。咁你讲咧就喂，金正恩又有嘢搞作啊？ 金正恩有咩搞作？ 系啊，金正恩咧就，知唔知大家有冇发觉金正恩近排好似消失咗啊？ 因为有人潜逃翻嚟南韩啊嘛。 吓、啊，咁同埋佢潜咗水好多日咯，佢嗱又冇卜，又冇导弹试射啦， 系 又冇出嚟讲嘢啦， 系 佢啲官员又静晒，唔喺度狗噏啦。咁咧，依家咧发觉咧就美国啲卫星咧发现到啲嘢， 系 佢哋咧就话原来咧俾佢哋卫星咧，佢哋发现咧佢哋好似依家做紧啲新嘢。做紧呢个嘅潜艇，咁呢个潜艇做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一个发射一个新型嘅弹道飞弹啊！咁咧就佢哋咧就研究咧，就因为之前咧其实北韩有讲过咧，就话佢哋而家咧就准备支飞弹咧可以射到美国本土， 系 仲要 cover 成个美国本土。咁即系你讲紧咧都飞紧成万，即系超过一万啦吓，超过一万或一万二千公里。咁依家咧佢哋要发展嘅时候咧，大家就谂佢玩咩咧？嗱，通常如果我哋讲核威慑咧，就三为一体啊吓。咁咧就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面入面咧，就有六基啦。一个咧就系讲紧空中啦，一个来自水下、水底下就即系潜艇啦。咁但系你知北韩啲潜艇都渣渣地啦，系咪？又容易俾人发现啦，吨位又细。 北韩自己做定系俄罗斯旧货嚟？ 应该俄罗斯旧货，但佢应该有授权俾佢生产嘅，系啦。咁咧，但系最搞笑的地方就系咩咧？就系佢之前咧，其实今年咧四月度啊，咪四五月度啦，佢未试过咧射过北极星一号噶嘛，射过噶啦潜射。咁而家咧，佢哋应该咧系会嚟紧咧就再做一架飞弹潜艇。咁呢个飞弹潜艇咧？系要再大吨位啲，因为今次要射远好多，因为你要射美国。 系咯， 咁你幻想咧嗰支导弹要几长咧？通常咧呢啲咁嘅嘢咧，你起码咧你讲紧系十几米啊， 哦， 十几米一支咧。咁例如可能我哋讲紧系十二米一支啦。咁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十二米一支咁嘅导弹咁长，摆落个龟背，通常龟背咧有个位。 系。 咁究竟佢个舰有几重咧？即可能你讲紧成过万吨噶咯，但其实佢嗰啲都系得可能讲紧三千吨、二三千吨嘅啫。咁佢点整咧？我唔知啦。咁咧，你话会唔会俄罗斯俾技术佢咧？我啊觉得潜艇呢样嘢咧，俄罗斯真系王牌未必会俾佢嘅。大陆而家又翻面啦， 咁所以点整呢？我唔知点整啦。咁大家就即管睇下呢个金正恩呢依家匿埋系咪准备有新教咗啦。 系咪都系俄罗斯啲旧货嚟㗎怀疑。 但你旧货装唔到新嘢话。 乌克兰啲旧货啊改装啦。 希望佢会諗到啲新桥啦。 我觉得都系改装。 照睇佢一定冇可能自己即刻发明到啦。 我觉得都系改装嘅啲旧嘅。 咁但系有啲咩来源呢？一系呢就走私呢，就俄罗斯嗰啲国防企业就走私。就走私攞到货返嚟。但都好难啦，咁大隻潜艇好难走私嘅，真係都睇佢点做真係。 再潜再 一系就攞啲 pass 翻嚟研究，不过都研究唔切。 我觉得生产唔到嘅， 好难。 你哋咁大吨位嘅船咧，你做唔到。唔好话冇话潜艇定船都做唔到啦。 真系好难搞啊，真系。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睇下北韩点善后啦吓。咁会唔会嚟紧金正恩俾啲新嘢我哋睇啦，系嘛？好啦，下一单啦，哇 F 廿二正呢个 Alex 啊。F 廿二呢个美军呢个王牌战机系嘛？ 终于出击过啦！ 出击啦！咁呢个今次咧，佢出击咧，佢系对地噶吧？即系佢呢个唔系对空啦吓。咁咧呢个对地嘅空袭咧，今次咧其实有少少咧，嗰啲叫咩啊？咩杀鸡焉用牛刀啊？ 系杀鸡牛刀啦！ 即系谂下呢单嘢咧，用个隐形战机炸咩塔利班，即系阿富汗嗰啲。 要搵嘅 F 十六、F 十五咪算咯。 其实用嗰啲都得咯， 系啊。 但佢今次佢真系拣 F 廿，我谂咧其实系一个实验嚟嘅。 系，即系 F 廿二嘅对地攻击有几 强。系啦，睇个对地功能好唔好咁样。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咧 F 廿二咧有个大家可能都唔好觉嘅，就系、是、其实佢有样嘢唔得嘅。 对地攻击， 佢对地唔攻击唔得嘅，在于乜嘢呢？就因为佢冇装嗰啲光电征收嗰啲对地探索嗰啲设备啊。 哦， 渣嘅，即系咧，依家最好笑就系咩呢？就系 F16、F15 全部有装咧，一啲甲舱咧， 系 佢哋对地嗰啲扫射好好嘅， 系 佢哋系有光电征收啊、红外征收，即系话咩呢？就佢、是、对地嗰地形嘅征收，同埋对嗰个啲物件咧去追踪啲目标咧，能力好强嘅。 系 咁变咗你追住佢嚟射咪好容易咯，依家。咁但系而家 F 廿二，因为佢主要空战啊嘛，佢咧嗰啲预警雷达好劲嘅，全部都好劲，但系就系对地争啲。 哦， 所以咧就 F 廿二而家应该要试一试呢个系统，我相信。所以咧就今次点解俾佢孭一个好细嘅啫？好似话系大概系200磅到，冇记错，几百磅嘅啫，200定可能500磅都冇噶， 咁少， 好少嘅啫。你讲紧系可能100公斤到啫嘛， 系 嘛，200磅好少。咁咧就俾佢个，因为佢哋都知佢个仓唔会太大啦，咁就俾佢装呢啲细武器。嗱，佢哋咁讲，佢哋话搵 F 廿二咧就孭啲细炸弹，咁咪冇咁容易波及其他民居嗰啲咯。我个鬼唔信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冇可能系咁啦。即系你 Alex 话斋，咁你 F 十六都得噶 ，F 十五都得噶 ，F 十五仲好。F15 仲飞得远过佢， 系咯， 系咪个油啊多过佢， 系咯， 又唔惊，做乜使乜隐形啫？塔利班都射你唔到啦，系咪先？冇乜防空嘢，所以其实咧呢单嘢好过瘾噶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就喂 Alex 有你个中意个部 B52 今次都 系嘛？ 系啊，有 B52 出动， 出动翻啊！ 炸佢哋咯，炸到佢弹晒，真系。 有冇地毡式轰炸？ 佢哋唔系地毡式轰炸，因为附近有好多民区。 哦， 佢哋就话咧，嗰啲塔利班好醒嘅，我特登咧就喺啲民居附近起厂，就睇你点炸我。 哇！ 你真系考唔起美军噶嘛？呢啲嘢。 JDAM 咯， 聪明炸弹，你啲冇得搞嘅，完全可以咧搞掂佢哋。咁所以咧呢单咧，我哋咧嚟紧，不如睇下后续咧 F 廿二有冇改善啦，因为 F 廿二咧，大家有冇留意咧？虽然佢做咗187架啫嘛，但系佢而家好似好多动作嚟话咧，会帮 upgrade 嘛， 啊、 即系帮佢个航电 upgrade。最紧要 upgrade 咩咧？嗱，其实老实我自己觉得佢最紧要 upgrade 咧，嗰个系统咧，我哋以前讲过嘅，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战机同战机嗰个联系啊，嗰个 link 嘅。咁佢而家个 link 好衰嘅，佢咧一战机同战机之间咧，理论上咧有一个叫做数据链噶嘛 ，link 十六嘅，其实北约全部用 link 十六嘅。咁 link 十六咧好处就系将啲咧 information 互相 share 噶嘛，例如你征收啲嘢，我你嗰度睇到我睇到噶嘛 ，F 廿二唔系嘅，你睇到我睇唔到嘅，我睇到你睇唔到嘅，咁点算？你知唔知跌分裂到点啊 ，Alex？ 唔知啊， 我睇到咧，我口述俾你听， 系话。 系咪好过瘾啊？我用无线电口述翻俾你听，嗱，阵间前面200公里咧就有个敌机，咁嗰部应该系属于苏27咁样咯。 哦， 系咪好搞笑啊？ 点样好难记喎呢啲， 好难搞啊！我冇记错，佢嗰叫 Link 廿二，咁所以佢依家要装翻个 Link 十六啊，咁咧就同翻北约所有战机咧，同埋美国本土嘅战机咧博通翻，好搞笑啊！呢单嘢真系，所以 F 廿二咧，佢无敌还无敌，其实好多嘢都仲系要 upgrade 咯。好啦，下一单呢又正啦 ，Alex 就同我讲嘅话呢个嘅第七蓝队，喂炒咗司令都好似冇乜帮助，即系炒咗啦个司令，系啊，即系林老过唔到世嗰个呢， 但系问题都系嗰啲人揸船嘅， 即系大镬嗱又撞，今次呢就呢个第七蓝队呢，即系另一个驱逐舰啦吓，咁咧就俾一个日本拖船咧撞埋去。 咁大家又喺度諗啦，发生咩事呢？即系究竟系嗰个日本拖船佢冇就俾足够警告佢啊，定系其实佢哋全部黑眼瞓咧，佢仲舰上面啲人？ 我都装个磁醒嚟， 哈哈。但佢哋全部其实食咗安眠药咧， 冇得游啊嘛！你嘅拖船你都会避噶嘛，你两边会避噶嘛。 系啊， 你好似就算你搭渡海小轮，你过去 系 横到呢个 系 维多利亚港，咁两个船两边都会减速，两边都会避噶嘛。 系啊，好神奇啊！咁就即系话喺条航线上面你继续行咯，即系如果你架船停咗冇事噶，你系继续行，即系继续行当睇唔到咁样。咁可能咧有啲人就话美军以前不嬲都唔避噶嘛。你避佢唔避㗎嘛，会唔会有啲船长咁串呢？我又觉得如果走到咁埋你都唔转佢都要转啦，係咪 咪囉，点知有个恐怖分子好似也门咁整囉，整个炸弹你弹啦。 一个导弹快艇咁坐埋嚟。但虽然话等船啫，同埋日本啫，咁你撞坏咗佢啲嘢呢，嗰啲要光啊冚磁器好贵喎，上面啲雷达啲 ANSBY 雷达 dash 几。咁你所以呢你话呢依家呢听讲今次呢就撞咗好少嘢啫。选咗啲啲嘢啫， 我即系唔撞粒，就花咗， 花咗，但系就冇叫粒到。咁咧，佢完全个动力系统系冇问题嘅，个雷达嗰啲嘢全部都冇问题嘅。咁但系就叫做花咗咯。咁但系呢单嘢会唔会俾新个司令一个教训咧？又会唔会俾咗？其实咧，美军近排咧，嗱，即系 Alex 都留意啦。近排系咪呢个太平洋嗰度军演啊？嗱，一时就同澳洲搞啦，跟住转个头就同新加坡又搞下啦，跟住又上去南韩咧，今年都唔知搞咗冇20次啦。好多次噶啦，搞咗。 其实我成日怀疑啲船咧，使唔使人揸嘅？其实系咪全自动？ 唔得，仲要人揸嘅。 人揸噶？ 你知唔知咧？我哋以前咪讲一只 DDG 1000嘅，即系嗰个珠穆，我成日读唔到嗰部嘢，珠穆瓦沃特号啊。 系。 嗰部嘢咧，全身好科幻嗰部咧。 系。 嗰部都要人揸噶。 系咩？ 但已经好少人揸噶啦，可能讲紧系200人内嘅。 哦。 而家呢啲可能都要讲紧系三四百人噶嘛，起码都。咁、哦、所以咧，其实已经好自动化噶啦。如果你同即系例如我哋解放军嗰啲军舰啊，俄罗斯军舰比佢已经好自动化㗎啦。但係都有人揸得，你点解个船长嗱层层上部都系要撞嘅？咩事呢？系咪中间有个黑马瞓啊？ 系咯，中间 回得仔， 系啊， 出去食一支烟仔， 成个指挥链有问题喎。 系啊，咁呢个变咗定系其实啲卫星出事？真系俾人 hack？ 雷达，我觉得系雷达问题喎。 系嘛，好鬼奇怪喎。 冇留咁近，肉眼睇到啦，唔使经雷达啦。 系噶，同埋你个航速唔会好快咧，人哋个等船系嘛？非常奇怪呢单嘢啫。我觉得美军咧，其实你要保持你战斗力，你真系要小心咧 check 清楚。如果唔系咧，大陆真系好笑噶咋。原来咧，我俾几个等船搞掂你啦，我使乜出军舰啫？我系攞啲等船围住你，嗰啲军舰咪死啊！系嘛，即系超好笑。好啦，下一单啦。诶，日本咧，依家咧装咗最新嗰只 E2D 鹰眼，最新嗰只。咁咧呢只 E2D 鹰眼咧就取代以前 E2C 啦。咁啊，当然嗰个雷达扫描嗰度会个范围会劲啲啦。咁同埋换咗个主动式电子扫描雷达啦。咁变咗今次嗰个征收范围又远啲啦。对嗰个目标追踪又多啲啦。咁日本仔咧就好热衷做呢样嘢嘅。 系， 佢好热衷咧就做呢个嘅预警机啊，雷达。 好中意做雷达，雷达系强项嚟噶嘛。 即系佢意思系佢好中意入呢啲嘅，做就可能应该美国做嘅。但系咧就最正嘅地方就系咧呢部 E2D 咧，听讲就吓，佢而家咧可以攞呢部嘢嚟揾中国嘅隐形战机， 抌景 系啊，即系嚟紧歼20可能可以俾佢揾到，咁就吹啦，一日系吹嘅，我觉得，因为其实你呢个雷达咧功率系劲嘅，咁但系问题是人哋真系有隐形涂料噶嘛，咁如果有隐形涂料嘅话，其实。理论上啦，个原理应该系会有吸波啦， 系啊， 将啲波射走啦，成咁样。咁你究竟点样可以用一个成功嘅方法可以征收到人哋咧？佢冇讲噶，但佢有讲到咧，就佢个雷达个频谱咧就用 UHF 嘅， 系 啦 ，UHF 嘅意思咩咧？就个频率极高啦，频率极高嘅咧个波短就极短啦，即系讲紧系啲咩毫米波啊，唔知几多个 nanda， 唔知有几细嗰啲啦。咁呢其实呢如果个 Nanda 咁细调返转呢，如果根据呢大陆嗰啲雷达呢，嗰啲人成日话未可以成个 F22 征收到出嚟咁劲嘅。佢哋话调返转要用啲最落后嘅雷达技术嚟侦测最先进战机㗎嘛。 咦，咁搵搵返嗰时二战英国嗰啲。 係可能你搵啲呢个即係要用米波雷达呢个 Nanda 好大嗰啲呢先用调返转你就冇吸唔到喎。因为你冇諗过人哋出啲招嘛。咁、 哦、 呢就调返转可能你用呢啲呢有机会吸到佢啦。咁所以呢单嘢好耐人寻味嘅。咁日本呢就已经系美国以外呢最多鹰眼嘅，我记得就。即系法国仔都唔到嘅。但佢好多。 雷达都日本仔强项嚟 㗎。日本有十，我冇记错，超过十只噶，十只鹰眼噶，所以好劲。你咁可以不停围住中国转，其实即系中国嘅东南沿海咧，佢依家未有个咩东海防空识别区嘅，佢可以围住你附近系咁出鹰眼咯。 哇！ 即系如果万一有咩冲突，如果钓鱼台咧出事啊， 咁你大陆咧即刻咪好兴咧，嗰啲海军航空兵咧咪即刻咧出嗰啲苏三十啊、歼十一嗰啲出嚟噶嘛？咁我就系咁出鹰眼，系咁出鹰眼睇住你，睇住你食。 我九千公里外都望到你啦， 好远就睇到你啦。同埋你知佢哋其实好近嘅啫嘛，两个即系讲几百海里，咁所以好快就睇到。咁所以咧呢、這个就鹰眼咧就应该系对大陆系有少少威胁嘅咁样。好啦，咁下一张，呢、這个就惨啦 ，Alex 真系。原来呢依家呢啲机师会搵工跳槽㗎。以前有冇睇过搵工跳槽沙啦啦啦呢个个。 所以咪要 Top Gun 2快啲做囉。哎、 Tom Cruise 快啲返嚟呀真係。正。我系咪圣诞有得做啊？ 好似话系年尾。 哎呀我好希望圣诞啦去有得睇。我好耐冇入戏院睇。我但唯一支持 Tom Cruise 我会入去睇嘅呢单嘢。我同我老婆入去睇。咁呢美国空军呢最惨地方就系咩呢就系佢啲机师一开始被人挖角。好搞笑。 俾边个挖啦。 俾啲民航机挖。系啊，即系你估唔到啊！好多啲民航公司咧，佢、哦、哋就系想揾佢哋。 唔系，前排话好有啲又好唔中意用战机机师噶。 但系有啲人话咧，中意战机机师系咩咧？就是、战机机师系临危不乱啊。 哦。 同埋佢话依家呢班战机机师咧，唔系以前好老嗰班啊。 哦。 呢班咧战机机师咧，唔系嗰啲打过仗嗰啲啊，而系咧喺成平时期嗰啲咧，其实佢喺飞喺空中入面都冇乜战斗任务嘅，系、 哦、 巡逻多啫嘛，所以佢唔会好冲动噶。又唔会同你搏㗎喎，佢哋有晒 protocol, 有晒守则㗎嘛。但最紧要就係因为佢哋系战机机师呢遇事嘅时候例如俾啲 current 啊转搞两搞唔会晕啦、啊、第一。 喔、 哦、即係佢哋嗰啲智力好劲㗎嘛。 喔、哦、 咁所以佢哋个训练身体质素好。你唔会突然间话我机长暴毙喎咁样点算啊咁样。冇呢啲嘢囉。咁所以呢依家好多民航机机师觉得喂其实佢哋都唔系贵喎。同埋佢哋人有军纪嘛叫做。咁、哦、可能听话啲啦。咁所以呢一大量吸呢啲人喎。 话个美军冇大镬， 真系大镬啊！喂，听讲依家咧有好多个空缺啊，差唔多过千个啊，点算啊？有一千架飞机冇人揸 ，Alex 点算啊？ 哇！ 嗱，你美国其实有二千几架呢啲咁嘅机嘛，起码即系我哋讲紧 F 十五、F 十六啊、F 十八啊，即系我哋讲先进嗰啲，唔好计以前嗰啲咩嗰啲渣啲。呢啲机咧喺美国闲闲地二三千架噶嘛，你有一千架空缺点算啊？ 摸三分一空军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同埋而家咧好兴咧，每个国家都好兴就系咩咧？嗱，佢嚟 Alex 嗱，你两年前退咗役，然之后咧呢两年咧突然间翻嚟揾你，就好似追击手嗰套戏咁。 哦， 翻嚟揾你，喂，为国效忠啊，再咁样，系嘛、 啊？ 你以前都好劲嘅，嗱，翻嚟飞多转啦。 哦，所以 Tom Cruise 就俾人闹翻嚟， 唔知系唔系？所以咧好搞嘢呢单咁咧，而家佢哋好兴咧揾翻啲退休嗰啲翻嚟。 系 系啊，咁啊就再委以重任，就揾佢哋做教官多数咋。 哦 ，Tom Cruise 系啦，类似 Tom Cruise 嗰啲啦。但系你都要自己揸转三十 F 三十五先噶嘛，咁、 哦、 先教到人噶嘛。咁所以其实变相咪又系揾你出去出击咯，即系得闲就教下人咁咯。所以咧呢单咧揾工跳槽呢个危机咧，真系唔系讲笑。哇，你估大陆会唔会唔觉意闹咗两个翻嚟啊？嗱， 我呢啲都签过约，应该唔冇得走外国嘅，应该 系嘛。唔知有冇机会？ 有晒手则嘅应该。 即系如果你唔系哇，你俾大陆佬拿翻几个翻去又点？ 我相信乌克兰嘅啦，俄苏联嗰啲咁走咗唔少过中国。 嗰啲啊，好渣啊，成感觉好。 嗱，你讲嘅咋，我冇讲。 我觉得好渣啊，嗰啲真系。即系近排啊嘛，大陆成日讲训练啲金头盔。好啦，唉呢单又搞笑啦。嚟紧咧，英国咧谂住大幅缩减啲 F 三十五战机。 搞错啊！ 系啊，之前我哋系咪讲过咧？佢一部机要成一亿五千万啊嘛。 系啊， 跟住佢哋依家好似莫财冇钱啊。系啊，好大好大镬啊，冇钱啊！佢哋一定有一百三十几架，听讲。咁佢哋点算咧？依家谂住大 cut 啊！ 佢嚟紧仲有个航母 好多嘛？系啊，咪就系伊丽莎白女王号，同埋依家做紧嗰架咧就叫做威尔斯亲王号嘛。即系仲有两架嚟紧噶啦，我想讲唔好笑啊 ，Alex 嚟紧仲有架噶，三架噶。 威斯亲王我就谂起二战咩日本仔打沉嗰部， 一定系咁。咁你日本仔都系咁样出嘅，出云号都出翻嚟啦，系咪先？一定系咁嘅。咁咧就依家佢谂住大幅缩减，好似话缩好多下，即系你讲紧系缩差唔多一半。咁点算咧？咁一冇钱，即系其实佢系咪一个手段？你觉得系攞嚟做压缩？喂，你不如减价啦， 我都想减价啫， 系嘛？即系我谂佢无非咧都系想咁做，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，我哋唔知点啦。一个题外话啦，讲下啦，就是、听讲咧，英国未入 F 三十五战机之余咧，佢哋同日本仔近排咧会签咗约，佢哋想点咧？佢哋系想搞啲武器出嚟， 咩武器？ 例如导弹，空空导弹。佢哋谂住咧装喺呢个新嘅 F 三十五身上， 哦，即系唔用美国货， 唔用美国嘢，系冇串啊？ 即系谂紧日本仔咧，呢单日本仔撩起佢哋嘅，好似即系日本仔撩佢就话，喂，不如我哋一齐，大家都揸 M 三十五啫嘛。 即系两个以前嘅海军大国都系， 唔系讲笑， 莫才 呢个系咪呢个系咪即系等于以前嘅英日同盟咧？ 系啦，第一次大战嘅时候啊， 好犀利嗱。咁如果你俾佢哋成功发展咗咧，日本就可以摆脱美国啦。你又唔可以咁讲，即系日本叫做多个选择，即 系 以后有啲咩事咧就可以同英国佬搞。喂，但系咧有啲人话咧个消息咧就话日本仔原来咧仲想同法国佬搞，又想同德国佬搞，咁即系话佢系想 keep 住咧同多啲国家咧有个军事技术交流， 即系想亲欧咯，其实真 系系嘛， 好似以前第一次大战咁， 即系佢哋想做亚洲白人啊嘛。即系听讲就话日本仔想透过呢个机会咧就调翻转咧同翻美国讲。你唔可以成日都黏我嘅，我咧出面都有 friend 嘅，系啊，正该就系想咁啊，我估。咁啊，题外话啦吓，呢单即系 F35 好似集集都要讲一转嘅真系。好啦，跟住呢个咧，美国司令都过啦吓，呢个司令，咁呢个司令咧就即系专系负责咧嗰个核弹嗰个嘅发射嘅情况啦。咁呢个司令咧，佢就讲，佢话如果总统咧系唔依照呢啲宪法咧，或者系违法咁嘅使用核武，即系嚟话，我要炸就炸，我唔炸就唔炸咁样咧。佢系会唔会睬佢㗎喎，即系佢系成个事例入面呢，佢就会我唔射呀。 呢个对佢侵侵讲㗎嘛。 佢一定系对侵侵讲㗎。 对奥巴马就唔咁讲啦。 冇，咁奥巴马都直头唔用啦，我相信个人都倾向。 我踢波㗎啫，我唔用个足球。 係呀，个足球。个足球系。 好少用嘅。 摆嘅。唔踢嘅。唔踢嘅。咁但呢依家呢个美国司令呢咁高调讲完之后呢，就发觉依家呢侵侵其实系咪真系重叛亲离呢。嗱，即系佢嗰啲税嘅法案又难过， 我觉得搞空咗啦，成个最近总统已经 系嘛？你谂下佢依家咧同中国 friend 咗之后咧，好似佢嗰啲党友全部都反佢喎。 系啊， 即系你见嗰啲咩？ 屌你上台嗰时候话好反咩人反唔系反中嘅话，而家你 反华， 你而家又嚟啦。 其实佢调翻转好亲华喎，真系。 系咯。 上次咧，佢哋咪话原本咪话要翻去大陆咧，嚼佢啲贸易逆差好劲嘅。 系咯。 结果冇事啦，结果冇出个声啦， 又签翻2000亿啦， 签翻2000亿又塞嗰个把口咯。但其实佢每年好多亿，都要至2000亿啊，佢每年好多噶嘛。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侵侵咧唔知点啦。 所以啲商人总统真系唔好信得过。 不过咁讲，其实咧呢、這个如果呢个司令到时真系抵制总统咧，有两个做法嘅， 系 一个做法炒佢， 系 炒呢个司令，换下一个上，咁啊嗰个就听唔听话咯。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我嗱，如果你肯听话，我升你。我即刻炒咗呢个司令。第二个留佢就炒国防部长，就换个新嘅国防部长 order 佢。咁边个呢？我相信呢就应该呢以阿 Donald Trump 嘅性格就唔会炒阿疯狗嘅，就唔会炒阿 Maddox 嘅，就应该炒佢啦。係啦。咁啲人就咁讲，曾经呢有个弹射官呢，即係都系即係负责揸时禁制嗰啲人呢，就话冇可能㗎，到时佢只要一招讲埋嚟，你都一定要用，因为总统系有无限嘅权力嘅，佢话。你冇得讲啊！总统嘅权力系大到系佢话射射噶啦，咁国防部长实听佢话噶嘛，即系炒到听话为止噶嘛，可以系咪？咁你冇得 say no 噶，基本上，所以咧呢单嘢又系好鬼分裂嘅，其实。咁就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啦。 Okay, okay.